纯热烈的掌声，欢恭请蔡老师为我们讲授弟子规。 啊，诸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早上讲到弟子规，亲所好，力为具，亲所恶，谨为去，这一句经文。那亲所好，我们在早上也提到了，父母啊所爱好的东西，子女啊会起而效法。那当父母所爱好的是非常有价值的人生，那孩子他也会立志啊往这个方向走。假如父母所追求的是虚华的人生，那孩子可能就会耳濡目染，受影响。所以我们常说啊，人生要追求富贵。那什么是真正的富贵？我们为人父母，为人长者啊，要清楚认知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贵。什么是富？这个答案呢、啊？假如问中学生，他会怎么答？哎，很有钱叫富。那他的答案为什么这么标准？谁给他的影响？那你再问他什么叫贵，他会答什么？当官当得很大叫贵。所以我们要引导孩子，富啊绝对不是钱很多叫富。比方说他今天假如不知足，纵使钱给他再多啊，他也不会觉得快乐跟满足。所以一个人真正知足，他内心常常觉得很充裕啊，知足者才能够常乐。所以真正的富啊在知足。不相信，不知道诸位朋友身旁有没有很有钱的人，他们有没有觉得他很够啦、啊、有很多啊就更想要再增加。因为啊人的欲望只要一打开啦，就很难怎么样收回来，所谓欲是深渊。欲是深渊，这个深渊踏下去啊，不见底。所以我们不要追求虚华的人生，应该啊追求真实，知足啊才是真正的富。而当我们这样引导孩子，那他这一生啊懂得知足，才不会成为啊物质的奴隶，才不会崇尚虚华。那什么是贵？一般孩子说官做得很大叫贵，其实啊当官的他拿到这个权位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哪一件事啊？当他有机会当人民的领导人，当员工的领导人，他绝对不是拿着这个权位啊，去压迫别人，甚至于为自己谋福利。假如是这样的长官跟领导人，等他下台以后，会有什么结果？所有的人啊都很唾弃他。所以这个贵啊，我们要求其真正的意义啊，人敬则贵。当每一个人看到你都心生欢喜，都打从心里啊尊敬你佩服你，那个才是实在的贵啊。 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可以当公司当政府的领导者，我们应该要提起的不是权势，应该提起的是本分。本分为人领导者应该更重要的，比方说是一个企业的老板，我们应该时时念着如何带领员工走向更好的生活。那不只是啊，在经济面要带领员工，在精神面我们也要啊跟员工一起成长。当你有这个定位的时候，相信啊你的员工会很尊敬你。那当政府的领导人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决定影响的层面啊都非常的大，所以处高位者更应该啊战战兢兢，谨言慎行，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所带动的影响面很大。所以当我们能处处为下属为人民着想，相信当你离开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感你的恩德，对你一样的爱戴，绝对不会一朝天子啊一朝臣。那人是不是一定要有权位的时候才能有贵气啊，才能会让人家尊敬？哦，那不见得。孟子说啊，爱人者人恒爱之，敬人者人恒敬之。在新加坡有一位许哲女士，今年已经106岁，她每一天啊只吃一两餐，她食物方面的欲望啊很低。诸位朋友，这个欲望很低是不是强迫自己忍出来的？不是啊，其实人都说哦，一定每一天要吃三，最少要吃三餐，有的还吃四餐，还吃午餐。吃饭哦，实在很浪费时间，你有没有这个感觉？好，那人为什么要吃饭？因为消耗很多能量，所以要吃很多饭。那当人的烦恼越多啊，就需要更多的食物，那烦恼越少呢，需要的食物就少。所以其实许哲女士吃那么少啊，那是自然而然的，因为她烦恼很少，她不为自己啊谋私利，她时时只想着啊如何啊帮助别人，所以烦恼轻，智慧长，自然而然就不需要那么多的食物。所以从许哲女士身上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当初颜渊跟孔夫子学习，他是法喜充满，所以纵使他一箪食啊一瓢饮，一般的人都受不了他这种生活情况啊，但是人不堪其忧，回呢不改其乐。所以当一个人的精神层面越提升，你对于物质的需求啊自然慢慢就放下了，就减少。那许哲女士因为吃少，然后她穿的衣服呢，她说她没有买过衣服，都是啊从垃圾堆里面捡的。因为她是新加坡人啊，我在想纵使他是垃圾桶捡的衣服啊，可能也没有破洞。好，可能退了款式啊，很多人就把它怎么样扔掉了，他觉得很可惜，把它拿起来穿。他穿这些衣服啊，除了习物以外啊，珍惜物品，还有一个很深的含义。因为他一个人啊，照顾几十位老人家，他都是登门啊 把一些生活用品吃的穿的送给他们。那他为什么要穿这一些很便宜很简单的衣服？因为他去探望的都是生活比较贫乏的。假如他身上穿着旗袍很高雅，然后提着一包这个白米，然后走过去，接受的人一定会觉得很有压力，哦，我会不会弄脏你的衣服？所以当他呢穿得跟他们一样的时候，就倍感亲切。所以他走到这些朋友的家里面呢，我看到他们看到许哲女士那种欢喜跳跃的表情啊，就好像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。所以新加坡尊他为国宝，不止新加坡人尊敬他，世界很多国家邀请他去演讲，对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尊敬。所以我说啊，许哲女士啊，才是真正的富贵之人。这样的富贵啊，会非常有意义，人生也会过得让自己觉得充实。所以当我们好的富贵是这样的富贵，那你的孩子也会往正确的方向去经营他的人生。我常常会问家长，你希望啊，你的孩子以后能过什么样的生活？诸位朋友，您说说看，你以后希望孩子过什么样的生活？你们都没想过，那你们带队的人每天往哪里带？有没有朋友说说看？平安快乐，好，来，我给这位朋友掌声鼓励。我们每天想平安快乐，观世音菩萨平安快乐，求啊，要如理如法去求，天上不会掉馅饼下来。好，我们要快乐，要让希望孩子快乐。好，诸位朋友，你快乐吗？我因为很多朋友回馈就说，哎呀，我只希望他快乐就好了，也不希望他以后有什么啊，赚多少钱。我说你的要求听起来很简单，事实上做起来很困难，因为你自己假如都不快乐，你如何引导孩子去过快乐的生活？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？你们想清楚了没有？哦，知足常乐，哇，太好了，来，掌声鼓励，马上就领会在心里面了。哦，真的，一个人知足啊，他与人相交往都懂得感谢别人，他越是这样的态度啊，朋友跟亲戚啊，就特别喜欢他。好，再来，还有什么是真正的快乐？无牵无挂，要无忧无虑啊，确确实实，这个对于人生的道理啊，要很融通啊，你才能够达到无忧无虑。所谓理德啊，心安才能无忧无虑。理德心安，什么道理呢？比方说中国有一句话叫儿孙自有啊，儿孙福，所以不该你担心的你就不要多操心。那不是叫你不要管孩子哦，是在他还没有成人以前，在他小时候，你要先把他的根基怎么样扎好了，之后啊，因为他已经有德行， 自然有他往后的人生因缘，你就不要啊去操纵他，不然你累啊，怎么样？他也累嘛。所以我常常做一个比喻，你啊就好像教你儿子开车，当他要上方向盘以前，你要把他教好了。等他已经上了方向盘在开车了，你就不要站在旁边一直拉他的方向盘，这样会怎么样？车子会晃来晃去，到最后可能砰。好，所以你要先，比方说要让你的孩子懂得如何看人，如何选他人生的对象，你要把他教好了。等到他已经长大了，你没教好，到时候他选了一个要论结婚论嫁的，你又在那里阻止，真的就你痛苦啊，怎么样？他也会痛苦。所以无忧无虑啊，确确实实啊，要看破世间很多事。当然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境界，我们可以往这里啊去追求。好，还有什么是真正的快乐？好，身体健康。好，那身体健康也不能求得来哦。好，你对于自己的饮食，还有对于自己的情绪，都要有很好的管理，才会有健康。所以中国说五福临门啊，其中一福啊就是身体康健。人假如上了年纪身体不好啊，我那纵使子孙贤孝啊，可能也不大快乐。好，那还有没有？好，帮助别人，掌声鼓励。助人为乐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当人啊处处为自己着想，人生只会啊活在患得患失中。助人为乐。这个助人为乐啊，能不能用讲的教孩子啊？要让他身体力行去感受。假如有机会到医院，你去做义工，把他带在旁边，当你帮助这些病人，病人给予你真诚的感谢，甚至于病人的亲人啊都在感谢你的时候，你的孩子一定会在旁啊学习，也能够欢喜啊去感受到别人的善意。那有一个老师啊，他学了中国文化以后，都拿《弟子规》啊来教诲他的学生。刚好去年的三八妇女节，他的学生啊就走到台前来跟他商量，说：“老师啊，我们已经决定啊，明天三八妇女节要买两朵花。”他老师觉得很纳闷啊，他是男老师。你买两朵花干什么？他就跟老师说：“我们全班决定，一朵啊送给全校的女老师，一朵啊送给自己的妈妈。”老师一听呢，马上呢随喜功德，哇，太好了！老师支持你们。你看，老师还没想到啊，孩子学了以后啊，就很能够啊。去想到老师曾经教过他们的这些道理，要尊敬老师，要孝顺父母。所以当天呢，这些孩子啊拿着花在校园里面啊，就把花呢送给各个年级的女老师。那有一位男同学啊回来之后呢，满脸笑容，他老师就过来说：“你怎么这么高兴？”他就跟他的老师说：“当我把花拿给女老师的时候，哇，她的笑容非常灿烂， 还跟我说谢谢。那老师接着就问他，你在这个时候体会到什么？学生就说，施比受啊更有福。所以让孩子去付出啊，他就会感受到付出的快乐。所以我们助人为乐，也要从小带着孩子去体会付出的这一些经验。好，这是助人为乐。好，还有没有？我们已经举了多少快乐了？知足常乐，助人为乐，还有身体健康。那这个都要努力的哦，这不是平白来的哦。还有没有？你们怎么这么想要无忧无虑？所以无忧无虑要有智慧，所以我们也要不断提升学问。再来，好，吃得下，睡得着，然后呢，大得出来。哦，这个是真的哦。我们看到很多啊，很烦恼的人或者病重的人，这几点哈、哦，都做不到。好、哦，我们说好吃好睡有福报，现在人要好吃好睡哈、哦，不容易。啊、哦，烦恼的事啊，太多了。好，所以要好吃好睡，首先要。烦恼少，首先要智慧长。那孟子啊，曾经提到人生有三乐。第一乐叫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。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。第二乐，养不愧于天。俯不作于人，第三乐，得天下英才而教之。第一个，我们常说啊，家有一老啊，如有一宝，这是真实的。我们从小啊，都跟爷爷奶奶一起住。假如不跟爷爷奶奶住啊，当父母的要教孝道啊，还真不容易教。因为爷爷奶奶一起，那父母啊，就能时时啊，关怀自己的父母给他的孩子看。所以父母能够让我们奉养啊，那是人生最大的福田。而当我们在回馈父母的恩德啊，你也会觉得人生非常踏实，非常啊快乐。所以诸位老师，你们假如现在啊跟父母住啊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有一次啊，我们有一位老师说，他常常帮爸爸洗头，帮他爸洗头，我听得很羡慕。因为我现在常常不在家里，想帮爸爸洗个头都没机会。所以你们有机会啊，要好好啊珍惜。那兄弟无故，兄弟啊，生活事业都发展很好， 也没有出现意外死亡的情况，因为兄弟啊是陪我们人生啊走最久的亲人。那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，家和啊万事就兴，所以这是人生啊第一乐事。人生第二乐，养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。每天啊尽心尽力，尽自己的本分跟义务，所以活得很踏实，这样啊才能够做到啊能吃能睡。假如呢常常做亏心事，又很怕别人看到，遮遮掩掩，这样的人生啊绝对不会怎么样痛快啊。那从前种种啊譬如昨日死，以前犯的错是因为以前没学弟子规，所以呢不算，从今天开始要做抚养怎么样无愧，从今天开始自己的行为啊要尽心尽力随顺呢孔老夫子的教诲，相信啊你有这样的态度啊一定会赢得更多人对你的赞叹，对你的尊敬。好，这是第二乐。第三乐，得天下英才啊而交之。这一乐啊是不是只有当老师才有？不是。假如今天你非常啊懂得去协助关怀别人，你懂得助人为乐，刚好公司里面有新进的同仁，那一个人到一个新的环境内心怎么样？比较焦躁不安，这个时候你适时伸出援手，让他熟悉环境，熟悉他的工作，在能力上啊扶持他，进一步可能他家里有一些问题，你年龄又稍长他，还可以把一些好的经营家庭的观念啊分享给他，相信你的付出啊他一定会很感动，他很有可能啊会在别人面前说，我这一生啊就是遇到了这个好的同事好的主管，人生啊才走得这么样的顺畅。所以你在这一位朋友的心目当中啊就像一位什么老师一样，当你身旁有越多的人对你是这样的评价，相信你也会觉得这一生啊没有白来。那人啊要真正做到养不愧于天啊俯不作于地，最重要的要敦伦尽分。人生有哪一些本分？在这短暂的生命啊，我们应该啊扎扎实实去经营一些一生一定要尽的本分。文天祥啊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，叫人生自古啊谁无死，留取丹心呢、啊、你看这一句气魄有没有跟他相应？养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。好，诸位朋友，你们都背过这一句话，那这一句话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？每一句圣贤的教诲应该都可以促进你人生的圆满，不然就只是背而已啊。留取丹心，照汗青。 我在高中啊就读过这一句话，但是没什么感觉，因为老师跟我说，来，这句话背起来，期中考一定会考。还有这个丹，这个汉卿是什么意思？汉卿啊，是史册的意思。期中考没考好，搓一分打一下哈。丹心啊，丹是红色，其实啊，就是指我们的真诚心呢。人生难免一死，在这短暂的人生，应该怎么样让它发光发热？应该用真诚的心呢，照历史，照史册，照哪一本历史？哦，你们的慧根怎么这么强？一定要先照自己的历史。我们人生啊，走了几十年，现在呢，回头看看，你是满意还是不满意？你是欣慰啊，还是惶恐？哎呦，都这么大了，还有很多事啊没做。所以人啊，首先要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自己。除了要照自己的历史，当然你人生的历史要靠你走出来，你还可以用你的真诚啊照谁的历史？照谁的？你们都没有发亮啊。照谁的？哦，周边的人，我们要知所先后，你不要一下子就照到美国去了，旁边的要先照好，先照啊，啊，哦，先照家人，我们说啊，百善啊，孝为先，所以要先用自己的真心啊，去力行孝道，让你的孝心孝行写在父母的人生历史上，好，让你的父母呢面对别人的时候都说啊，我这一辈子啊养这个儿子啊真有价值。当母亲讲出这样的话，相信他是无比的欢喜。好，那照父母的历史，再来还要照子女的历史。当我们用我们自成的父爱母爱，好好的陪孩子一起成长，让他扎下德行的根基，让他建立正确的人生观，等到他一出社会跟其他的人一比较起来，他会觉得非常幸运啊，啊，我这一生就是有这样的父母，才让我有这些正确的观念。所以当子女每每想到有我们这样的父母才能成就他的一生，那我们当父母啊，也是用真心啊，在孩子的人生历史上写下了你的智慧，你的挚爱。除了父母，除了子女，还有没有兄弟？为什么老婆都排后面？兄弟，哦，那个兄弟的缘分啊，也是非常难得。我们啊，兄弟人和睦，其实啊，父母最欣慰。最欢喜。那我的两个姐姐啊，跟我的感情啊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姐姐啊，那时候我决定辞掉公职，要去推展圣贤教育啊，我的姐姐就告诉我，你安心的去做吧，每一个月啊，我给你固定 一万块钱支持，你不要有后顾之忧。我姐姐的真心马上照遍我的心灵。当然齁，你们不要关心我有没有拿那一万块。很多朋友听完课说的，蔡老师你有没有拿？心意啊最重要啊，二姐这一份心啊会伴随着我一生啊，都觉得心里很温暖。所以我姐姐呢造了我的汉亲，当然人家这么支持我，我一定要尽心尽力做。所以我姐姐呢，我做了一年多以后，她很高兴，很高兴。她第一天上课啊还坐在第一排，她说她是家族代表还听我上课。好，然后呢她就跟我妈妈说，她说我有这个弟弟哦，真的很高兴，所以我也回馈了，用我的真心啊照姐姐的历史。好，那接下来应该排到先生跟太太。好，先生跟太太啊是同室啊，同住在一个房间里面，那应该是要最亲啊。好，那怎么样照先生的历史照太太的历史？今天下午我们不是讲了吗？怎么照？时时能够啊看到对方的优点，给他肯定，给他鼓励，他会激发他的潜能。那我们也要啊尽心尽力辅佐对方，让他，比方说让他工作没有后顾之忧。所以当你的先生呢跟他的朋友在聊天，你先生说，我就是娶了这个老婆才让我的人生啊有这么好的发展。那这个时候啊，你就是在你先生的人生历史上啊写下了恩义，写下了情义。绝对不要说我就是娶了这个老婆才开始倒霉，那就不好。所以我们要定位清楚，要能够啊用真心照亮每一个人的心田，每一个人的人生。还要照谁的历史？一日为师啊终身为父。所以我们要让老师真正觉得教我们这样的学生很有价值，最重要的要怎么样？依教奉行。所以我小学有一位老师，他非常照顾我。其实啊你身旁缘分很深的人，只要你好好用心啊都会对他的生命造成很大的影响。我这位老师，我上五年级的时候，刚好是他带我，他就问我妈妈，他说这个孩子怎么带。我妈妈就说，哎，他就是不爱念书，你们看得出来我不爱念书吗？然后又说不过很爱面子。我们老师说，哦，那我心里有底了。就编班第一天，12个老师站着，然后所有的学生呢，四年级毕业，四年级完了要升五年级，通通站在操场中间，然后就开始，好，某某某一班，好，他就跑一班去，好，某某某二班跑二班去，好，我就跑到七班，五年七班。我们老师带着我们进教室，然后他就说，蔡礼旭，带两个同学去领扫把。小学生被老师叫到去服务都怎么样？很有精神，哇，快步向前跑。然后拿回来，蔡礼旭，你跟五个同学一起去领书本。 好，我又跟其他同学去领书本，把这些该忙的事都忙完了，好，大家都做好。我们老师就说，来，现在我们选班长，我提名蔡礼旭，其他的你们提名，真是很民主，对不对？那你们知不知道结果如何？其他的人也没认识几个，就只听到那个名字嘛，所以我就当上了小学第一次的班长。那在小学生的心里啊，班长跟什么？跟品学兼优画上等号。所以我们老师不费吹灰之力啊，就把我的成绩一把怎么样？推上去了。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啊，名次啊就没有低过前三名。所以这个老师啊对我非常的好，对我有知遇之恩啊。后来呢，我考上师范院校也开始教书了，我就打电话给我的老师，然后约他一起在菜根乡吃饭。我们高雄菜根乡一坐下来，跟老师也聊得很愉快。因为啊，我在继承老师的志业，也在教书，所以他就把很多他教书的经验啊，跟我娓娓道来。那在这个交谈过程呢，那旁边的服务员还跑过来，看我们聊得很愉快，就问我说：“这一位是谁？”我说：“是我的老师。”他听了也很感动。那后来呢，因为我在这几年啊也接触了很多圣贤的经典啊，我也拿了几本啊送给我的老师。结果我老师拿了这些经书以后呢，就对我说，他说：“今天以后我是不是要喊你学长？”我马上跟老师说：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老师就是老师。”后来我教了两年书啊，之后辞掉工作，又到了大陆啊推展中国文化。我就跟我的老师啊打了一通电话，把他报告了这一年来做了哪些事。我的老师在电话那一头啊很高兴，他说：“有你这样的学生啊真快乐。”我在那个时候体会到啊，两种人绝对不会嫉妒你的成就，父母啊跟老师。所以我们也要用我们的人生好好的奉献社会，让我们的师长啊与有荣焉。好，再来。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要让我们这一生啊能够继往开来啊，能够不愧啊几千年中国老祖宗的教诲，我们把它承传下来，承先启后，可不能几千年的文化就断在哇，那这个罪过啊可不好算了。所以当初啊我们抱持着这样的态度，希望能够啊在现在啊道德沦丧比较严重的情况，赶快啊推展文化，推展圣贤教诲。那个时候啊我的父亲呢就说了，他说：“教育文化这件事情啊很难做，没有几个人做得起来。”我就跟我父亲讲，我说：“假如有一个人一万人去做，只有两个人成功，那请问我们要不要做？”他还有两个成功代表会成功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用去问九千多个人他怎么失败嘛。好，所以您为成功啊找方法，不愿失败找借口。一个人要退缩哈，可以找到100个、1000个理由，都还绰绰有余。但是我们要去看的是这两个人怎么成功。假如这两个人成功了， 是因为他是万贯家财，是因为啊，他父母当大官，很有权位，那我不去做，因为我都没有，也确实没有。那假如他们呢，没有钱也没有权，做到了，那我们要看看他是如何做到的，好好跟他学习。那我就举了我自己的老师啊，释净空教授。我说老师他没有钱，而所有的亲人啊也没有跟他聚在一起，通通没有帮助的力量啊，但是他却能够把圣贤的教诲啊弘扬开来，甚至于是弘扬到全世界去，凭的是什么？诸位朋友啊，很多的事其实啊很单纯，都是从一颗啊真诚心出来，因为他有真诚恭敬的心，所以当他写信给很多著名大学教授，每一个人从他的信当中看得出来他的好学，所以都回信给他说收他当学生。所以他生命当中有三位好老师，都是由于他的好学，老师特别的关怀他。由于真诚，所以得到学问；由于啊有使命感，觉得啊他这一生能有圣贤教诲，也希望啊利益更多的人。所以由于这一份心呐、啊，就感得很多人对他的支持跟爱戴，所以其实啊，他老人家就是真正啊，把圣贤的经典演出来。所以在老子里面有讲到，天道无亲呐，常与善人。上天呐、啊，绝对没有说哦，这个跟我比较好。我特别疼爱他，没有。天道的回报啊，都跟随在善人的身旁。所谓善有善报。那中庸又讲啊，诚者物之忠实。一件事情的真正成败啊，在哪里？就在一个字啊，诚啊。诚者物之忠实，不诚无物啊。这两句话很有味道，用真诚做出来的事啊，不会因为时空啊而减少了它的影响性。所以范仲淹很真诚，所以他的人生态度一直影响了几百年的读书人。相同的，我的老师他用真诚心啊去付出，去传递圣贤教诲，相信他的这一份心啊也会留在啊他所有的学生心中。所以至诚如神，至诚可以感通，这个都是可以你在你当下的人生可以印证的。而当我们不是真诚的时候啊，不诚无物，意思就是说你不是用真诚去做的事，往后一定会败上下来。比方说你对孩子不真诚，这个家铁定怎么样？铁定衰败。你对你的员工不真诚，纵使你现在还赚了点钱，迟早啊会怎么样？垮下来。所以你仔细去观察，要真诚对待家人，对待员工，他的家业跟事业啊才能长长久久， 不然啊，保证富不过啊三代。现在这一句话要改一下，你们有没有观察到还用三代吗？对啊，因为人啊，做人的分寸啊越来越不足啦，所以啊折掉太多的福分了，所以富不过一代啦。好，所以我们了解到真诚啊就能够把事做好，所以我们都有一颗真诚的心，面对这个大时代，我们一定要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啊开太平。诸位朋友有没有听到哇好像好遥远，或者是两肩觉得哇怎么这么重？其实啊，我们抱持的一个态度，岂能尽如人意啊，但求无愧我心。所以现在我们为人父为人母，就把圣贤的教诲用在教育孩子上，用在啊家庭里面，那你已经啊在传承中国文化了，也用在你跟同事相处，当同事觉得哦跟你相处很欢喜，你就告诉他我这些人生态度啊就是看《论语》学的，就是看《弟子规》学的，我们随份随力去做，也是功德圆满。好，好，诸位朋友，我们现在呢，再来把文天祥这一句话念一遍，看看诸位有没有觉得味道不一样。好，预备起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你们朗诵得非常有豪情。好，所以当我们所确立的人生都是往这些价值去发展，哇，那你做出来的就是让你孩子非常佩服的爸爸跟妈妈。所以你的孩子有你这样的榜样，相信他的人生啊也会走向正确的方向。所以方向正确的，接下来这些小事啊我们再一一啊来讨论。好，比方说孩子现在在念小学，那我们怎么呢去开解亲所好力畏惧？怎么去开解？像我们当老师的就会引导孩子，父母啊比方说希望你身体好，希望你学习好，这一些要求我们要当子女的要尽心尽力去达成。好，所以亲所好力畏惧，古代的孝子啊他们也常常啊都会去满足父母的需要。古代在汉朝有一位孝子叫蔡顺，刚好跟我同姓，我读到跟我同姓的我也会引以为豪，因为他是我的祖宗。这位蔡顺啊刚好处在啊比较兵荒马乱的时代，刚好他母亲啊喜欢吃桑葚，所以他就去采集桑葚，拿了两个篮子去。采回来的途中啊不幸遇到盗贼。盗贼很奇怪，你采桑葚拿一个篮子就好，还分两边。他们也很好奇，就问他你采桑葚干嘛拿两个篮子？诸位朋友干嘛拿两个篮子？哦，你们都认识蔡顺啊。 这个蔡顺啊，因为他的母亲喜欢吃甜的，所以他采的比较黑、比较紫、比较熟的呢，放一个篮子；比较红色、比较不熟的，放另外一个篮子。所以你看，蔡顺确实做到亲所好啊，立位举。结果盗贼听完了、啊，很感动。我会问学生啊，诸位小朋友，盗贼会不会感动？会哦，盗贼都杀人放火还感动？哎，他杀人放火啊，是养成坏习惯了、啊。但是不管怎么坏的人啊，他的内心啊，还是有一颗善良，因为人之初，只是他现在都被坏习惯、被欲望主宰了。所以当我们的行为啊很有德行的时候，就能够啊唤醒他的什么良知。所以诸位小朋友，遇到坏人要不要打他？要不要骂他？不要。要学习蔡顺啊，用德行啊感化他。说不定呢，这个蔡顺刚讲完说是要拿给母亲吃，突然可能就有几个盗贼在那里抱头痛哭啊，想到他妈妈了。好，那我们下一节课啊再继续来谈蔡顺的故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